款待了南尔布花。南尔布花万没想到啊，向朱棣投降还这样有面子，有这样的好的待遇，十分感动，马上回营，召集人马列队投降。就这样，这个燕王朱棣人生中的第一次表演落幕了。他不费一兵一卒，歼灭了北元军的主力，完成了战略目的。他在这次演出中表演堪称完美，连投降的奈尔布花都十分敬佩他，认为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史料上记载朱棣啊就是如此。那么简单看上去呢，这似乎只是一次平常的战役经过，但我们细读之后却有毛骨悚然之感，这个朱棣实在太可怕了。朱棣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他俘获了多少敌人，而是在于他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心智。他带领数万名兵士远涉千里，冒雪顶风，历经千难万苦才找到敌人。这就好比寻宝中一群海盗费尽劳力疲惫不堪，终于找到了宝藏。相信所有的人在这个环境下都会极度兴奋，哇，就要发财了，命运即将改变。当时的朱棣呢也是如此，他千辛万苦找到了敌人，而此时的敌人也不堪一击，只要下个简单的命令，敌人就会被击溃。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这就好比海盗们找到了藏有宝藏的海岛，打开箱子看见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头领却突然发话，大家都回去吧，把财宝留在这里，明年再来取。如果有哪个不开窍的头目敢这样说，只怕早就被部下收拾了。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朱棣为了这一刻等了很久啊，眼看胜利就在眼前，自己的能力终于得到了展现的机会，父亲也会另眼看待，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呀。然而他放弃了，虽然是暂时的，他没有理会磨刀霍霍的部下催促，没有下令去砍杀那些目瞪口呆的援军，他暂时放弃了自己将要获得的荣耀。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和意志力啊！这才是朱棣真正的可怕之处。朱棣，一个能够忍耐的人，朱棣，一个能够抑制自己欲望的人。不要小看这远征中的插曲，如果你进行仔细认真的分析，就可以从这件事情中获得朱棣的性格秘密。在史料中啊，关于朱棣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也代表着他两种面孔，一种是仁慈和善，他经常和蜀地的老百姓在一起，为他们主持正义，爱民如子。那么另一种呢，另一种是残暴杀戮，用油锅烹死不服从他的大臣，杀灭他们所有的亲属。这似乎是矛盾的，同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然而这些都是史实。那么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答案很简单，朱棣有着两副不同的面孔，不是因为他的精神病或者双重人格，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头脑极其清醒的人，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这两副面孔绝不会同时出现，他们分别有不同的用途。和善慈悲这个面孔用来应付服从他的人，残暴凶狠的面孔呢用来对付他的敌人。对于这个朱棣而言，残暴是一种手段， 怀柔呢是另一种手段。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次要的，达到目的才是根本所在。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抑制自己的情感，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勉强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朱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一个不同人世的少年，到一个老谋深算的藩王，是你争我斗的宫廷斗争，你死我活的战场拼杀，改变了他。朱棣出生在权力编织的王国中，成长于利益交汇的世界里，但凡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纷争。就算你不去找别人麻烦，但只要你有着皇子的身份，麻烦呢就会找到你。那么在这样的人生中，父亲母亲兄弟都只是个符号，他们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个原因成为你的敌人。亲人都不能信任，还有谁是可以信任的呢？无论何时何地，没有人可以信任，一切都只能靠自己，这就是朱棣的悲哀。而在这样的世界里啊，只有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没有人敢来冒犯你、侵害你，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就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封建皇族万年不变的权力规则，不适应规则就会被规则所淘汰。朱棣就是在这样环境中逐步丢掉了他的童真和幻想，接受并掌握了这种规则。他成为了强者，却也付出代价，这是十分合理的。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免费的东西。对奈尔布花的宽大处理就是一种隐忍。朱棣对这个蒙古人谈不上有任何感情，他何尝不想一刀劈死这个害得他成天在冰天雪地里走了无数冤枉路的家伙。从他后来的种种残暴行为来看，他并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可他不但客客气气地接待了这个人，还盛情款待，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想到这里呀，你不得不佩服朱棣，他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人。30岁的朱棣做到了这些，在这些方面他甚至可以胜过了30岁的朱元璋。30岁的朱元璋用刀剑去争夺自己的天下，30岁的朱棣用隐忍去谋划自己的将来。朱棣就像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呢，他省略了所有的花俏和不必要的动作，将全部的心力放在那最后的腾跃，以获得冠军的奖赏皇位。当然呢，当时的朱棣呢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做到这一点。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俘虏人数清点好，然后呢回去复命。似乎是上天特意要体现朱棣的丰功伟绩，与他同时出征的晋王是个胆小鬼，根本没有进入蒙古腹地。用今天的话来说，他还没有进人间的门，在门口放了两枪，吆喝两声就走人。有这么个窝囊兄弟帮忙，朱棣一时之间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全国人民都把他当成了民族英雄。朱元璋也很高兴，他赏赐朱棣一张支票，面额100万宝钞，是明朝的纸币，100万。其实啊，这个赏赐不算丰厚，因为我们前面介绍过，洪武年间的纸币发行是没有准备金的。估计这个朱元璋很有可能是在见朱棣之前，让人准备好纸张，印上了个100万的数字。反正他是皇上，想写多大数字就写多大数字啊，都行。如果朱棣聪明的话呀， 就应该早点把这张支票呢折现，换粮食也好，换布匹，换点什么都行。总之呢，要在通货膨胀之前，以免呢它变成卫生纸啊。那么这些都不是最重要，关键在于朱棣通过这一次的成功表演，让朱元璋看到了他的价值，获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其实演得好不好倒是其次，至少混个脸熟。但这次远征带给朱棣的也只有这些，并没有人认为他能够成为皇位的继承者。他心里也很清楚，无论自己如何表演，也无非是从龙套变成配角，要想当上主角必须得到朱元璋导演的同意。可是呢，很明显这个朱导演呢并没有换人的意思。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满怀抱负的朱棣可能最终会成为朱标的好弟弟，国家的边界守卫者。他的能力呢将用来为国效力，他的野心将随着时光流逝被永远埋葬。就在看似事情已经定局的情况下，在洪武25年，太子朱标的死使得一切似乎都有了转机。朱标死了，主角的位置终于空出来了，时机到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不过是个毫无经验、年幼无知的少年，这样的人怎么能承担帝国发展的重任？换人吧，你也应该搞个公开招考之类的玩意儿。退一步说，就算不搞公开竞争，也该给个抓阄的机会呀，是不是老爹朱元璋同志？不能再搞一言堂了，多少搞点民主吧。哎，这是朱棣想的。朱棣曾经有过无限的期待，他相信只要公开竞争，自己是很有优势的。那个小毛孩能懂得什么呢？论处理政事、出兵打仗，谁能比得上我？当然呢，那个宁王打仗也很厉害，不过他只是一介武夫。这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也想继承皇位？哎哎，开玩笑。除了我还有谁？然而出乎朱棣的意料，朱元璋对朱标的深厚情感使得他又一次搞了暗箱操作。他真的任命了只有15岁的朱允文为太子。哎哎，白干了，这下真的白干了。朱标虽然文弱，到底是自己的哥哥呀，长兄为父，论资排辈，心理上还说得过去，毕竟人家参加工作早。哎呀，可那个15岁的小毛孩居然也敢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无论如何想不通，无论如何办不到。但这个事实一旦父亲死去，这个小毛孩就会成为帝国皇位的继任者，到时不管自己是否愿意，都将跪倒在那个人的面前，发誓效忠于他。他懂得什么呢？他呀，啊，他既无战功，又无政绩，凭什么当皇帝？人生最痛苦的地方，不在于有一个悲剧的结局，而是在于知道了结局，却无法改变。如果说之前的朱棣只是抱怨，那么朱允文继位后的朱棣就是真的准备图谋不轨了。用法律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从罪犯预想到罪犯预备的过程。但朱棣可以不服气，却不能不服从。洪武29年，也就是公元1396年，明太祖决定对北元呢再次发动远征，主帅呢依然是朱棣。这也是朱元璋一生中制定的最后一个作战计划。他真的老了， 朱元璋啊，青年时期的意气风发，纵马驰奔，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但他的意识呢，还是很清楚，必须在自己死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掉，这样呢，大明帝国才能不断的延续下去，永远强大繁荣。国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卓越的军事直觉告诉他，北元依然是国家最大的敌人，一定要把这个邻居连根拔除。而朱棣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统帅，虽然他已经不再愿意去干这些活，毕竟自己是个打工的，每个月按时拿工资，出兵打仗成了义务劳动，干好了是老板的功劳，干坏了还要负责任，这样的差事谁愿意干？可是即将卸任的老板朱元璋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谁让你当年表现得那么好，哎，就是你了，不干也得干。同年三月呀，这个朱棣带着复杂的心情从北平出发了，此次他的战略和上一次大致相同，在军队抵达大宁后，他先派出骑兵去侦察这个援兵的方位，在确定援军所在的位置之后，他带兵是翻山越岭啊，在彻彻尔山找到了援军。这一次他没有再玩怀柔那套把戏，是连杀带赶呢，把这个北元军队赶出了数百里外，并活捉了北元大将索林贴门等人。按说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也该班师回朝了，北元的难兄难弟也在远处等着呢，既然仗打完了，人也杀了，帐篷也烧了，你就早点走吧，等你走后我们再建设。但这一次朱棣似乎心情不好，于是这个北元就成了他发泄的对象，他一气追出几百里，一直追到了兀良哈土城，打败了北元大将哈子突，这才威风凛凛地回到了家。郁闷的人真是惹不起啊，这朱棣得胜回朝却没有以往的兴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朱元璋的心思却不大相同。在他看来，国家又多了一名优秀的将领，朱允炆又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好叔叔，当然这只是朱元璋自己的想法。此时的朱元璋才真正感觉到有终结，他打了一辈子仗，忙了一辈子的公务，不但干了自己的工作，连儿子孙子那份他也代劳了。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人民安居乐业，商业活动也有相当的发展，朝鲜归属了大明，北元已经被打成了游击队，而朱元璋对他制定的那套政策更是信心爆棚。在他看来，后世子孙只要有着基本的行为能力，就能根据他的政策治理大明，并保万世平安。都安排好了，我可以放心地走了。对大臣们来说，朱元璋可能不是个好君主，但是对朱元璋的子孙们来说，朱元璋是个好父亲、好祖父。其实朱元璋的这种行为反差的理由也很简单，就如同今天独生子女的家长，特别是那些当年曾经挨过饿的人，自然不忍心让孩子受自己那样的苦，他们恨不得代替子女去承担他们将来要经受的苦难。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你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秦始皇大概是想在九泉之下也可以调遣兵士来保护自己，便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秦始皇兵马俑。然而这8000余陶人陶马组成的军队中，步兵、弩兵、骑兵、车兵都属武士俑，却没有统帅俑。原因何在，至今尚无定论。不过人们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这是秦始皇的军队，秦陵地宫内的秦始皇就是兵马俑大军的主帅。二，秦始皇尚未指派大军主帅。三，三号坑之西有一贵族大墓，大墓墓主的就是主帅。但这三种说法都很难令人信服。秦俑大军虽是秦始皇的军队，但他身在地宫之内，无论如何这支军队必须要有一个坐镇军中的指挥官。战场上千变万化，不是身处深宫之中的皇帝所能及时调度指挥的。秦始皇很能遵守《孙子兵法》中“将能而君不欲者胜”的制胜之道。在并吞六国诸战役中，他从来不干预手下大将的战术谋略，当然更不可能躲在深宫之中遥控大军了。始皇生前既从未领军亲征，死后又怎会去做主帅？再看着大军的阵势，车已套马，箭已上弦，全体战士手执兵器，剑拔弩张。二号坑中，骑兵牵马执弩，弩兵或蹲或立，排列成阵，车势肃立车旁，严阵以待。一号坑兵俑大军四周布下左翼、右翼、前锋、后卫的战斗队形，准备随时与敌军短兵相接。显然这支大军正在等待出击命令，大战随时一触即发。如果此时还没有指定主帅，这个仗还能打吗？至于说主帅躲在后方大墓之中，更是有违情理。那大墓墓主即使是主帅，大墓也不过是他休养生息的家园，不是他发号施令的军墓。要能克敌制胜，全军上下一心，主帅必须要身在军中，与部下同甘共苦，绝不能躲在家中儿女情长。如此看来，秦俑大军之中必有主帅。问题是，主帅是谁？他身在何处呢？ 一城一往事，一战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兵马俑是秦始皇百万大军的缩影，各个俑像素质的细致入微，逼真异常。大部分的俑像应是按照秦军将士的原型来塑制的，阶级越高的俑像形象应越是逼真。秦始皇知人善任，重赏严罚，手下名将如云。他会选择谁来担任兵马俑大军的主帅呢？根据始皇的性情来推测，秦俑主帅的人选得要符合三个条件：资历深，战功高，可信任。从始皇亲政，即公元前238年，到一统天下，即公元前221年。在这十多年间，他手下诸多名将中，以王翦、蒙武二人资历最深。王蒙二家祖孙三代俱为秦将，但论战功，则无人能及王翦。更重要的是，王翦深谋远虑，熟知始皇性情，又能深藏不露，大智若愚，最得始皇信任。可以说秦俑主帅当以王翦的可能性为最大。我们从王翦所主持的三大战役便可看出其中因由。 秦俑的主帅为秦始皇手下名将王翦可能性最大，因为王翦主持过秦王朝的三大战役。第一次破赵雪恨，秦王政11年，即公元前236年，始皇任命王翦为主帅，发兵攻赵。王翦兵分两路，连下90城，赵悼襄王忧愤而亡。赵国急忙调回镇守北方的名将李牧抗拒秦兵，李牧善守能攻，秦军无法逾越维持一步。始皇发兵攻赵，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外，应还有为报私仇家恨的目的。赵都邯郸是始皇出生之地，当年他与父亲子楚在赵同为人质，秦赵相争，他们一家便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嬴政3岁那年，秦军攻赵，子楚逃回秦国，嬴政和母亲在邯郸东躲西藏，勉强保全了性命，但已吃尽苦头。童年的不幸在始皇心中定然产生了极大的阴影。如今嬴政羽翼已成，发兵攻赵，志在必得。秦王政18年，也就是公元前229年，始皇再度命王翦攻赵，王翦用反间计杀了李牧，很快便攻陷邯郸，生擒赵王、赵国王。始皇闻讯大喜，亲赴邯郸，尽杀昔日仇家。始皇得以灭赵，报了家仇国恨，王翦功居第一。第二次征燕报仇，秦军气势如虹，直逼燕境。早年燕太子丹在秦为人质时受到冷遇，怀恨在心，逃回燕国后誓言报复。如今太子眼见秦军压境，自是惶恐万分，急谋对策。太子丹其人志大才疏，目光短浅，不愿采纳居武从长计议之言，为求急功近利，决定行险刺杀秦王，却又在刺客荆轲尚未觅得合适副手之际，催他仓促上路，以致功败垂成。荆轲虽谋刺不成，但已令始皇断袖奔逃，狼狈不堪。始皇大怒，下令王翦立刻攻燕。王翦一举攻下燕都，又派大将李信穷追燕王，取得太子丹首级，解了始皇心头大恨。第三次灭楚平南，征燕一役，青年将军李信追杀燕军，取得太子首级，始皇誉之为年少贤勇，打算任命他为征楚主帅，问他灭楚需要多少兵力。李信年轻气盛，认为不过20万人足矣。始皇又问王翦，王翦说非60万人不可。始皇衡量二人，觉得李信果然年少勇猛，锐不可挡，正可一鼓作气灭楚平天下。反之，王翦畏首畏尾，气势一衰，便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是壮勇，其言是也。”王翦于是告老还乡。王翦告老还乡之句，果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楚有名将项燕，项燕家学渊源，能征惯战。王翦深知对付项燕楚军，如不进出秦军精锐，只怕一时难以取胜。当时秦国虽号称拥有100万雄师，但真正精锐善战的也不过60万人左右。如果他和儿子王贲二人统领60万精锐大军，手握全国兵权，始皇心中必有猜忌。多年来，王翦参与始皇机密，深知始皇生性多疑，心狠手辣。如今始皇说他年老胆怯，他正好急流勇退，颐享天年。于是始皇令李信领军攻楚， 项燕见李信来攻，定下诱敌深入之计，大败秦军。始皇深悔不听王翦之言，亲自下乡向王翦谢罪，请王翦无论如何都要出任征楚主帅，同时又答应了给他60万兵的军力。王翦大军出征之日，始皇亲自到坝上送行。王翦见此情境，心中暗自警惕。魏缭曾说，秦王为人少恩而虎狼心，居曰易出人下，得志亦轻识人。王翦老谋深算，知道其中厉害，于是他乘机一再向始皇要田地房宅。始皇大奇，问他缘故。王翦表示，无非是想留些田宅原池给子孙后代罢了。始皇见他求田问舍，心无大志，不觉呵呵大笑，乐不可支。大军到达前线后，王翦下令全军休养生息，坚壁不战。王翦每日与将士同饮食，共甘苦，士卒投石练武，完全不理会楚军的挑战。楚军一再挑战，不见秦军回应，锐气渐减。项燕觉得无谓久留，于是引兵东归。王翦见楚军退兵，及时下令全军倾巢而出，以雷霆万钧压倒性的优势大败楚军。项燕在乱军中自杀身亡。此后王翦又定百越，妻子王奔等灭燕、代、齐，始皇终于统一天下。王翦战绩辉煌，无人能及。更重要的是，在始皇心目中，王翦绝对忠诚可信，全无可疑。秦陵是始皇长眠之所，卧榻之侧除了他所信任的王翦外，又会让何人领军百万虎立一旁呢？因此可以说，秦俑主帅非王翦莫属。 一城一往事，一战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兵马俑大军中，除主帅外，应还有副帅、左右军、领军大将等高级将领。这些高级将领可能由蒙武、王奔、蒙恬、李信等人担任。那么，为什么今日所见的兵马俑大军中不见任何高级将领的大将俑呢？这就要说起秦末项羽领军入咸阳后所发生的那场兵险。史记在《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以及项羽本纪中都记载着项羽入咸阳后烧秦宫室收其珍宝妇女的暴行。当时的咸阳是全国首富之区，楚军在咸阳掠夺的对象除始皇宫室外，一定还包括了当时在咸阳的巨富豪门。在楚军眼中，咸阳简直是满城财宝。《史记》记载了楚王与项羽在广武之间的对话，尽显二人性格上的差异。项羽暴躁，刘邦深沉。那时楚汉相争久持不下，以致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饷。项羽认为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何必苦了别人呢？于是向汉王提出了独身挑战。汉王有自知之明，若论单打独斗，他自知绝不是西楚霸王的对手。为了表示出世有名，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汉王列举了项羽10大罪状，名正言顺地拒绝了项羽的独身挑战。这10大罪状的指控，大概是出于汉王谋士之手，其中或有夸大之处，但应当都是有所本的，不至于全是空穴来风。 值得注意的是十大罪状中的第四条，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这里提到了掘始皇帝冢，意思就是挖了秦始皇的陵寝。始皇帝冢当是指埋葬始皇的地下构筑，包括秦陵地宫和陪葬坑。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项羽所挖掘打开的只是陪葬坑，并未真正挖掘进入秦陵地宫之中。这倒不是项羽不想挖掘秦陵地宫，而是工程过于浩大，秦军浅尝即止。当年建筑地宫的劳工已被秦二世灭口，秦军无人指引，面对犹如一座大山的始皇陵，根本不知从何处下手。而且始皇虽死，余威犹在，传说中地宫内暗弩机关重重，楚军心存畏忌，自是不敢轻举妄动。更重要的是，楚军在咸阳停留的时间过于短暂，咸阳地面上的财物、美人、宝马已经让他们眼花缭乱，哪里还有时间去组织团队挖掘地宫呢？据《史记》记载，项王屠咸阳后，见秦宫室皆已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袖夜行，于是便匆匆引兵归去。楚军也许以为日后还有机会再来，哪里知道从此一别，此后再也没有机会重回咸阳，去掘那深藏地下的秦宫地府了。与地宫相比，挖掘陪葬坑要容易得多，楚军甚至可能找到当年建筑陪葬坑的劳工带路指认。楚军一旦得知陪葬坑的位置后，要进入坑中也非难事，可以直接从坑顶挖洞进入，不必一定要找到坑道的入口。在挖掘过程中，更不必担心会遇到暗弩机关或铜墙铁壁。在所有陪葬坑中，以兵马俑坑的面积最大，最容易找到。兵马俑一号坑面积最大，楚军在坑顶所挖的洞也最多。二号坑面积较小，坑顶所挖的洞也较少。楚人视秦为世仇，早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楚军士兵之中，很多人都曾深受始皇暴政之害，他们把仇秦的心理转移到这支地下大军身上，把秦俑大军视为真正的秦军来对付。楚军进入一二号坑后，打砸兵俑，抢夺兵器，只发泄一阵后，见坑中并无珍宝财物，而兵俑却有数千之多，杂不胜杂。士兵们心中惦念着咸阳城内的无数财宝，也就不愿久留，火烧夷狄后便呼啸而去。楚军发现一二号坑后，军中有经验的将士按照秦军军旅建制来推断，已看出秦俑大军的布局，在当年建坑劳工的指引下，很快便找到了军墓，也就是三号坑，这里是这支地下军团的指挥所。正如前所说，秦俑大军是一支正在听命待发，随时准备出击的军队，此时所有高级大将包括王翦都在军墓之中研判军情。楚军进入军墓后，按照突击敌军军墓的战术行动，首先砍杀军墓卫士，带走首级报功，接着生擒所有大将，押回楚营。三号坑比一二号坑小了很多，俑像数目也少，楚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坑内全部俑像砍首或押走，也就不再放火，就此匆匆离去。那些押回楚营的大将俑，个个肃得栩栩如生。楚军中早已有人认出，那威仪十足、身配最高军阶的主帅，正是楚国世仇王翦。项羽听说是杀祖灭国仇人，悲愤交加， 立刻下令把所有大将俑砸成粉碎。由现存兵马俑坑遗迹判断，项羽楚军火焚兵马俑坑之说极为可信。楚军在一号坑顶所挖的洞最多，通风情况最佳，因而火焚情形最为严重。二号坑洞口较少，焚烧不如一号坑严重。三号坑未经火焚，但卫士俑遭砍首，大将俑则全被掠走砸碎，一个不留。这就是今日所见兵马俑坑经楚军破坏后所遗留下来的残迹。史书上对秦始皇兵马俑坑全无记载，事实上史书上对秦始皇所有陪葬坑都没有记载，甚至对秦陵地宫在史记中也只有不到70个字的描述。在秦汉人看来，秦始皇陪葬坑只是始皇帝冢极小的一部分。楚军破坏了一些陪葬坑，和当时血肉横飞的杀戮以及尔虞我诈的谋略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不值一计。太史公具绝世的才华，丰厚的经历，又因家学渊源得以博览群书，遍阅宫廷档案，但以他一人之力，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之下，也只能记下重大而可信的史料。对项羽屠咸阳城、掘始皇冢的详情细节，实在无法一一调查记录。秦俑大军有主帅吗？答案毋庸置疑。如此规模的秦俑大军必有主帅，主帅必在军中。而且这个主帅很有可能就是王翦。只可惜楚人一怒，那主帅俑在顷刻之间已化为尘土，留给后人一阵唏嘘。 焚烧一晃，让火烧融我，燃烧我心，爱的颂歌奋不身，投进爱的红火，我不愿意让黄土地埋了我，让我先 声断雨凄寒，看繁华皆向晚，沉与燃烛影暗灯盏，秋风缠满宫墙，枯叶落纷纷染，暮色沾心影淡，空叹是你来水畔，有点乱半山畔，若离散还能抵挡年华，梦远山浮山长，也曾写怀中暖，若手指连相见来还。